宽容中心家中来见君王、啊、 请听铡美案。 Oh, no. 把我儿提。十七月六，赵准时，你身子我的。Thank you. 桥来桥对个刀，天见死是你还不够，这边有人将你个刀先打官司，你和无上朝，满身你当开驸马刀，就是那奉子龙孙我也不饶，头上大气无问什么，身上再脱他的毛绒袍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